夕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朝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

当一串串玻璃葡萄出现在长虹长燕手里的时候，姐儿俩激动坏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葡萄长终于在长虹他们手上复活了。这之后便有不少朋友劝长虹辞了工作，专心开拓市场，但他并未想过将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产业化，也不想让葡萄长变成纯粹的商品，他们只想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好传承工作。 从恢复这个葡萄长技艺以后，我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我找资料。我那时候上着班，我基本上每礼拜都跑图书馆。现在咱们所有网上那些就原始的那些资料，文字性的资料都脱胎于我，可以说都是我写的。再一个就是社会推广，就是做一些什么宣传呀。葡萄长出来还是小众人知道，大部分人不知道，那怎么办？这么多年其实都在做这个工作。 常燕也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始设计葡萄长的新产品。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就见到了他们新开发的两款产品，一个是工艺团扇，上面印的是葡萄长的葡萄画面，还有葡萄长的印章，这个可以用于宣传推广。另一款则是葡萄长微缩版的摆件。 当时弄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这个有一个背板嘛，这里边衬板，如果光放这葡萄觉得有点凸，所以呢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真葡萄的葡萄架上跟人说了一声，掐了几个印，然后就用那个拓印的方法拓印了这样的一个图案来作为这个陪衬，哎，效果还挺好的，再加上我们俩这个印章，这种红啊绿啊然后白背景上，哎，这些日子我们参加活动去，人家看了以后，哎，就这个还挺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创意我们还在往下再做，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其他的，咱们跟民间文化跟咱们葡萄长的这个故事相关的这种设计。 对于葡萄长今后的传承，长虹长燕姐妹俩也谈了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俩现在呢就是往下一辈传吧，不是不想，但是也是有困难，社会也不一样了，所以你去怎么去吸引年轻人呢也有困难，但是我们呢就是还是在慢慢的感化吧，慢慢的熏吧，哪天就可能就愿意了，就愿意接受这个了。 现在呢就是比头几年当然好了啊，现在首先就是国家非常重视，这葡萄长也评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有一定的政策扶持还有资金扶持都有。我跟常燕我们俩总是说我们俩是一个链条，现在我们就是把上层已经做到了，下船呢现在正在努力做，我没有能力就是养徒弟的情况下，我就是从家里人找，我现在等于就是像我小的时候跟常玉玲学一样，我在教我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孙女，不过我挺欣慰的，孩子很感兴趣。完了再一个呢就是能尽量推广这个葡萄长的这个影响力吧。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咱们民族的魂，民族的根。 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百年葡萄长的前世今生，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葡萄长料器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长虹，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七夕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